有同学说，哎，老师你可不可以那个把每一番显见最重要的那个最重要的那个 key， 就是那个最重要的那个精髓啊，稍微复习一下。我说这没问题，就是有些同学说万一我十番显见里面的内容我实在不是每个细节都看得懂的话，那我有哪一些地方至少哎，我一定要懂的啊，你可不可以把那 must know 我一定要知道的那个地方可不可以再重新稍微几个点复习一下。我说好，这个没问题。所以我在上海班的时候帮他们也就很快的复习了一下，大概花了20分钟。那么你们班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就是说 just in case 啊，你之前啊十番显见听的那个吴萨萨，或者是好像也不是很懂，好像又有一点懂，那今天我们至少讲几个点，每一番显见至少你大概要哪些地方你是懂的哦，那你才能过关。如果这几个地方你都还不懂的话，你必须把它弄懂，否则你后面上不下去哦。因为十番显见上完是很重要一个 milestone， 所以一定会告诉你哪些东西你是要有概念的哦。那十番显见啊，有一个东西很重要，这跟第十番显见等会要上课内容是有关的，就是有三个层次啊，你一定要把它弄懂。是哪三？是哪什么什么层次呢？就是说啊，我们从头到尾都有讲过，如来藏啊，是我们最原始的状态，对吗？就应该是无始以来，也不要讲原始，它只是没有开始，无始以来是我们这个如来藏的状况啊。所以呢，如果啊，我们用，因为我们一直在讲十番显见这个见性，对吧？所以大家都知道啊，十番显见就是在用十个不同的事项或例子，再告诉大家，哎，这个见性到底是什么？那你就要明白见性跟如来藏，以及见性跟后面的这个事或者外境它中间的关系，这个非常重要。如果这个层次你弄不懂的话，第十番显见你搞不明白哦。所以你就要知道说如来藏是什么？如来藏啊，是我们所说的真见。这个真字啊，当然也是一个我们占用的名词，因为其实没有所谓的真妄嘛，你全妄即真，全真即妄，对吧？其实我们说那个空性，那个如来藏，我们最初始无始以来的那个最圆满的状况，就是根本超越真妄，它就是那个状况啊，没有所谓的真或妄啊。但是我们还是勉强说，哎，给它一个代名词，说叫做真见，就是那个见什么，就是见性的见啊，真见就是如来藏，就是完全全真的。全真的，那么稍微有一点点失真呢是什么？稍微有一点点失真，就是你一下一念不绝，有了能所啊，这个东西是什么？这个东西就是我们所说的见经见性，或者是见经，就是十番显见所显的这个见啊，这个见性啊，嗯，它呀就有点像，如果我们说这个真如本性啊，是一个真月，就是一个最真的那个月亮啊。那这个见性啊，就是你拿手去捏一下你的眼睛啊，忽然就旁边是不是出现了一个月的那个好像那个虚妄的影子在旁边，哎，这个就是见性。见性啊，很多地方说是带妄之真，就是它其实很真了，它只是带了一点点的妄。那你要回到原状原始状况是其实挺容易的，为什么？你只要把那个手啊，不要去捏眼睛，手一放啊，那个月的影子就没有了，就回到真月的真月的，就是那个真月就出来，你就看不到旁边那个虚的那个影子了。啊，那再来呢？所以，而且我再解释一下，就是说这个见性或见经啊，你如果、啊、说用照镜子来讲的话，哎，你这个镜子啊，它是有能有所，对吧？但是呢，它没有分别啊，你就去想，如果你在。你这个是一面镜子的话，它就是一面其实非常光明，其实是干净的镜子了。只是说你在能的这边你可以看，那对面呢有一个锁，但是你对面的景象，其实你看的就是其实依然清晰的，你没有任何的分别心啊。所以这是一个镜子，其实是看的真蛮真实的状况，你可以这么去理解。那么比见性再更粗一点的，那大家有没有？猜不猜得到啊？在见性的时候还在我们的三细相，对吧？就是说我们这时候啊，你看到的那个都不是肉眼可以看到，是非常细微的无明啊，但是已经有能所了，已经有点失真了。那比能所再 更重的一些烦恼啊，或者我们说更重的这个，就用烦恼吧，更重的迷惑或烦恼是什么？你就是对于这个能所，你还加以分别。对于这个，你看啊，那外境是不是已经去虚妄的了？你不但看到了这外境，你还在加以分别，用你自己的喜好去加以分别。哎呀，又给名字啊，又给形容啊，等等啊。那这个时候啊，这个见性啊，我们就说它就变成了第六意识了。所以啊，第六意识是什么？如果我们说这个见这个真如本性啊，是月亮，是那个真月。见性呢，是不是弄眼睛旁边的一个虚妄的月亮啊？眼睛一放，你手一放，又回去了。那这个视啊，我们讲的那个六视，眼、耳、鼻、舌、身、意识啊，对于外境的这个判断啊，这个分别啊，这个呢叫做妄上加妄啊。你看真见是什么？这个如来藏是真见，那么见经呢是。已经叫做妄见了，已经是有待妄之见了。但是如果到了第六意识啊，前面的六意识啊，眼耳鼻舌身意，前面那个识对外境做分别呢，那是妄上加妄。你看一层一层越来越实真，离真相越来越远。那这个时候你都还没执着呢，如果你再一执着，你分别久了执着就哇，那个就造业，就跑到六道轮回里面去。所以啊，这个如来藏见经还有我们的视啊，我们的视心或者前面的眼耳鼻舌身意识跟外境啊，这几个层次你要把它抓准。一个是真见，一个是妄见，一个呢是妄上加妄之见。那个月亮是什么？那个第六意识对外境分别，那就有点，你就把它想成那就是水中的倒影了。那你要回到真月，那太远了，差了十万八千里了。你见经，你只要把手一放，你就回去了。那个水中的倒影，这个已经回不去了，因为水也是虚妄的，那倒影更是虚妄的，是不是妄上加妄？你就这么去了解就行了啊。那这个层次你就一定要能够懂，你懂了之后啊，第十番显见就应该没问题了。再配上我们上次那个，你就仁波切所教我们的，你在岸上观察那所有水里的一切。跟你在水中那是不一样的景象。等到我们第十番显见的时候我们会讲。那么前面啊九番啊，第一番其实大概你就知道，我们就讲介绍一个见性出来。那么这个见性啊，它告诉你啊，其实就是说如果如来藏是本尊，这个见性就是那张照片。这个照片呢长得跟本尊其实一模一样。啊，只是它就差那么一点点，它就不是本尊。那见性它有介绍一个很重要的概念呢，它告诉你啊，真正见到外境的其实不是你的眼珠子，其实是你的见性。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一般凡夫俗子啊，以前都觉得说，哎呀，看到外境啊，那个要看到明啊、光明啊、色相，这才叫做见。但是佛陀说不是啊，见明是见，见暗也是见。哦，你不能说如果见一个盲人，或者说我是一个好的眼睛，我在暗室之中，或者我是一个盲人，其实两个人都见到黑暗，他只是没有见到外面的五光十色而已，但是他的确还是见到了暗。因缘不同见到了不同东西，但你不能说见暗它就不是暗。哦，见暗其实也是一种见。这是第一章，其实一开始要带出来，你就知道说，哎，见到东西的，其实原来不是我们的那个根啊、外根啊、那个肉眼啊，不是那个我们很多时候叫浮尘根，对不对？就是浮啊，是那个虚妄啊，在外面跟这个尘境啊，外面尘，只要看到灰尘的那个字，就一定是外境啊，是因缘生灭法，所以绝对不是我们的那个肉眼的那眼球啊所看到的，真正在后面看到的。即使你是个盲人，你还是看得到，因为你有见性啊。这个是一开始介绍出来的，他就开始后来就开始讲见性的特质啊。那么第二品是不是第二番显见是不是告诉你见性啊其实是不动的啊？他啊这个是不会不会，因为他这边介绍一个很好很棒的一个例子啊，他用课程来介绍因缘生灭法，客人跟什么灰尘。在酒店里面啊，我们说一个客栈里面是不是有客主客店主 客栈的老板还有客人，客人来来去去啊，他不会留下，一定会走。但是客栈的老板呢，他会留在那边。所以客人呢、啊、是生灭，因缘生灭之法。那那个老板呢是不生不灭的。那客人啊，你看嘛，就是是形容比较粗的烦恼啊，比较粗的烦恼。那再来呢，他是不是还利用一个这个虚空啊 versus 灰尘，对不对？那么虚空啊是用来比喻我们的如来藏，那你要记得是比喻啊，它不是真正像如来藏，虚空肯定不是如来藏。那么虚空其实它本身也是因缘生灭法啊，它只是那个特性比较像如来藏，我们肉眼看好像觉得它不动，所以说是不生不灭。但是灰尘呢，灰尘会飘动啊，那么它才告诉你说这个灰尘啊是生灭的，虚空是不生不灭的。那这边有讲灰尘是代表比较细的这个烦恼，所以才说你一定要回光返照哦。你要这个太阳光照进来的时候，哇，你就看到这个房间的灰尘都在漂浮啊。那这个时候你就知道说啊，我要让这个灰尘啊，让它尘埃落地啊。这个时候，那你的这个清净心啊，这个光明就出来了。所以他就告诉你啊，因缘生灭法是会动的，是来来去去的。但是呢，这个我们的如来藏啊是不动的，是静止的。但是我们也讲啊，那个我们说，哎，这个阿难在这边呢、啊，就忽然这个开窍了啊。那个他说啊，其实这个不动啊，是超越动与不动。也就是说，其实我从来没有动过，又怎么会静呢？我从来也没有静过，又怎么会动呢？你要知道，动跟静也是一个二元相对的概念。所以这边所讲的不动，是超越动跟静的不动，就是它就是一个如如不动，并不是说它原来在动，哎，现在不动了是静了，哦，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就是它从来也没静过，因为它从来也没有动过。静或者不动好像是说，哎，原来在动，现在不动，哎，它不是这个意思。这个点你一定要搞清楚，就是你真正的空性就是超越任何二元。你看到不动就肯定知道它就是超越动跟静啊，这是真正的不动。那第三品告诉你不生不灭，不生不灭，那你用同样的道理你就知道说，哎呀，这个不生灭啊是肯定超越生灭与不生灭，不是一般的不生不灭啊，见性不灭。那你就知道了，我们讲的一般的凡夫啊，我们这个分段生死啊，是说是生灭因缘生灭法，对吧？生了死，死了生，就在六道轮回里面用不同的这个生命形式存在啊，这个肯定是生灭的。但是在我们生灭的这个分段生死之外，那还有一个不生灭的什么？不生灭的如来藏，我们的真心本性，真如本性，啊，不生不灭，它是超越生灭与不生灭。那上次有讲过啊，你会有生的概念，才会有灭嘛，对吧？你没有生就不会有灭。那么你有生灭的概念，你才会有不生不灭的概念。所以不生不灭啊，是相对于生灭而存在的。所以你要搞清楚哦，绝对不是有一个生灭把它给干掉以后，把它给灭了以后，断灭了以后就来了一个不生不灭哦，不是这个意思。就是说它没有生也没有灭，它没有生灭所以也不会有不生不灭，这样子的一个超越生灭与不生灭的概念，那就是真正的实相。这边是这才是我们所讲的这个见性不灭啊，是在这里，你就这个地方一定要搞懂。那当然你说，哎，除了分段生死，你说好像也听过有个叫变异生死的，在六道轮回里面是分段生死的嘛？你超越了六道轮回以后，你就再也不用以这个哦，要真正的那种生死的那种状态在存在，但是有一个变异生死，变异生死啊，是已经出三界以后，但你还没有完全圆证嘛，你一直往上修，你每一次丢掉某一些烦恼，你是不是又往前进阶了？那每一次都是一个生命的一个蜕变啊，或者一个转化，或者一个升级，所以它叫变异生死。它只是不是以这个我们六道轮回里面那种生死的概念啊，哇，真的死掉了，然后又重新投胎，它不是这个概念，就是每一次啊，就往前进一步，就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这个叫做变异生死。那变异生死其实也是生灭的，你必须一直圆证到这个真正如来藏的时候，你那个时候才可以说不生不灭啊。所以大概跟大家讲一下。那么我看第四品是什么，第四番是什么，第四番是显见不失啊。你说它不会生灭并不代表你不会失去它，对不对？它虽然从来不会死掉，死悄悄它不生灭，但是你有可能失去它，对不对？那他这边就告诉你说，哎，其实啊，这个见性啊，我们原本具足啊，你也不会失去它，从来没有失去过它。他就告诉你用这个手背来形容啊，向上举也是这个手背啊，虽然我们说它叫正啊，向上就叫正，向下呢就叫倒，但是他告诉你向上的手背也好，向下的手背也好，横竖它就是那同一个手背。你要看的，你真正要去观察的是这手背向上举向下举，其实它都是同一个手背。你不要把你的注意力放在它到底是正还是反，正的手背也好，反的手背也好，它都是那同一个手背。那凡夫跟佛也一样啊，哦，他迷了以后是凡夫，证悟了以后呢是佛，但是佛也好，凡夫也好，他的佛性从来没改变过啊，他的如来藏从来没有改变过啊，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他再迷啊也不会更，就是他再迷，再迷不减，再悟呢，他也不增啊。就是它也不会随着你的染缘呢而变污垢，也不会随着你的净缘呢变得干净，它从头到尾就是这么的圆满，也从来不会有任何的改变。这个啊，就是要讲第四品。那么后面呢，拉拉杂杂一堆啊，重要是很重要，但如果你现在不懂的话，你就只要懂一个，就是我们每次一直讲的啊，那个圆妙明心，宝明妙性，对吧？那个妙字啊，哦，你看我们有说过，心跟性放在一起的话，那个心啊比较着重于这个功能啊，它的大用啊，那个性呢比较着重在它的这个体性，空寂的体性。所以圆妙明心啊是在讲心，心是什么？它的光明观照啊，所以呢叫做极而常照。宝明妙性呢是比较在讲这个体性，照而常寂，它这个体性啊是永远空寂的，所有的烦恼都止息了啊，寂灭空寂。所以妙字啊比较是在讲这个寂静啊，是在讲我们的体性。那么这个明字啊比较是在讲这个照，照用啊，光明，光明啊在照，观照讲的呢比较是我们的这个大用啊。所以寂而常照，照而常寂，你都要知道，你时时关照自己，你就永远处于这个极灭的状态。那么你极灭的时候，你还是要记得它大放光明，你要记得去关照自己哦。这个是第四番。后来呢又说不还，对吧？见性啊是无还的。什么叫无还？什么应该讲什么东西是要还的？有没有印象？我们说因缘生灭法是要还的。为什么？因为因缘啊它有一天呢、啊、一定不具足了。其实因缘一开始具足的那个 moment 它就开始在变化，一直变化，一直变化，到最后因缘就会完全的这个 collapse， 全部都没有了，那整个东西统统都就是完全会 collapse。 那这个时候你就还出去了，因为它不是你真实拥有的。什么东西不还？你的见性不用还，对吧？所以说哦，佛就很喜欢讲，你这八样东西你最好，其实我觉得所有的人最后也都背的，对吧？是不是明暗，然后呢通色，再来呢净染净嘛，干净跟污染，再来呢还有个空有，这些东西全部都是因缘生灭法，全部要还的。举个例子，太阳来的时候有光明，那太阳走了以后，你光明是不是要还给太阳？所以太阳是光明的因缘啊，你还回去走啦，那这个时候黑暗是不是来了？所以黑暗来了以后呢，你太阳万一早上出来，黑暗又还回去了。所有人世间一切的常态其实全部都是二元的，全部都是因缘生灭的，全部都是要还的哦。唯有你的如来藏 是不生灭的、哦、不动的，它不动不静的，不生不灭的，它也不会需要还，它永远都在这里、哦、这个如来藏，所以你是不需要还的。那他有举个例子啊，就是说你看佛在讲法的时候他有法音啊，那你他在讲法的时候我们就听到了法，那他没讲话的时候糟糕了，什么东西都没有了，那就断灭了。其实他第一个也要讲，就是说甚至佛法佛音甚至佛本身都是因缘生灭法，那你真正后来要悟到的是用你的你自己的佛性去听闻对方的法性，这个才重要。那什么时候佛性会出来，就是你心非常的清净、你一定要时时的关照。那我们平常也就是说你要时时的禅修、禅修你打个坐、禅修一下，对静禅修，你甚至静禅也可以，动禅也可以，都可以，就是对着任何的境界你可以做禅修，甚至到后面你功夫更好心比较定的时候，你可以不圆任何境界，叫那开放式的禅修也可以做，那这个对我们大家都很有帮助。那慢慢慢慢你的心清净的时候，你就更容易进入到那个进入到那法境当中，你就更容易 法喜，就是你听啊看金刚经也好楞严经也好、你不再是在字面上的理解，你能够更深入，那更深入那个状态已经不是我们说这个好像语言能够形容的，这个真是要靠你去领会领悟，你进入那个状况，你心静下来，你就会真正感觉到那个法性，你能够去参悟到那个法性啊，那你能够与之同在啊、嗯。即使其实我现在讲经也一样，我心清静的时候啊，我现在讲我其实脑子里没有在想任何事情，一点都没有在想，我也没有在想这个经文，所以很多时候我经文经本是关着的，或者我需要的时候我翻几页看一下下一个标题是什么，你这个时候讲的那个法是非常清净的。那当然我可能功夫不够啊，因为我接触不够久啊，就可能四年多的时间，所以我清净心讲出来的这个摄受力可能有限，那可能我再过十年我同样讲，那个时候可能就更深入，但是现在我摄受力 不强是另外一回事情，但是呢我现在心清净讲出来的全部都是怎么讲，我那个有一点点像清净心，完全它自然就流露出来，你不需要去思考它就出来了。因为我有试过 我反而很这个紧张啊，或者说特别准备啊，写了很多的 note 然后我要照着这个讲的时候反而讲不好、就我自己都知道那个没有进入那个状况。我平常只要充分准备要讲的时候，我就随着那个自然那个自信本性的那个流露，那个时候讲的是最棒的。所以你们其实以后讲经说法听经也一样，你就是把心静下来，你就能够进入那个法性之中、那再来啊，这个就是明暗啊，通色啊、然后清浊啊，这个还有一个是空有啊，这些啊你就要这八个你都要记得嘛，因为后面的经文经常出现这八个，尤其是前面四个明暗通色，你一定就把它背下来了，因为你后来就很容易，它每次都明暗通色明暗通色，你以后看经文就很容易啊。再来第六品啊，显见不杂。为什么会讲到不杂杂或不杂这件事情啊？因为阿难就问佛说，那我之前讲的我都听明白了，那现在到底这个哪一个是我怎么到去怎么去分辨哪个是见性哪个是外境啊？这是反正阿难呢你要知道说整个佛灭了以后啊，如果不是有这些经文我们什么也学不到，所以当时这些整个佛经啊这讲经你都知道说根本就是一个舞台剧啊，就是这所有的都为后世的他都会讲啊，佛灭之后啊这个要参照这些经文就跟着学，所以这些舞台剧佛是第一男主角，这后面的其他的第二第三啊男二男三什么阿难这些人其实都准备好了，知道我们后世子孙在念后世的修行的人在学的时候会有什么疑问，他全部给你问清楚了，绝对不是阿难，他阿难投胎就是这样一个角色，他其实是为我们后面修行人 来做这些沙盘推演，就是用心良苦啊。所以他就问说，那怎么去 tell 哪个是这个见性，哪个是外境？所以佛就跟他讲，很容易啊，你就知道说见性啊是有情啊，他能见，他就不会被见到，他就是你没有办法看到，没办法感觉到的。而外境呢？外境是什么？外境就是被，它是锁，对吧？见性是能，那外面是锁，锁是什么？是可以被见到的。你如果是被见到，你是锁，那你就没有能的这个功夫了。哦，所以你只要是能见到、能摸到、能感觉到，这所有东西都是外境。而真正的见性呢，你是感觉不到也看不到的。哦，这个就是它一个这个很重要的一点。那至于那后面逻辑什么，你要是没有搞懂就算了。哦，能懂很好。因为你在走逻辑的当中啊，你走着走着，其实你的心如果够清净，心清净是什么意思啊？就是你能够把你自己的逻辑还有执着，你要有能力放下，这个不容易哦。你想要把你执着放下，那个不是你想放下就能放下，那是要经过一连串真实禅坐，或你坐在那里看这个经典。看你心清净，你就自然放下，你就能走进他的逻辑。那如果你跟我讲说，你说就是进不去，这怎么办？那没关系，你只要把我今天讲的这些重点能记住就行了，那你已经很了不起，十番显见过关了啊，你就已经学成了。那再来呢，那个第七番显见啊，就告诉你见性无碍，他告诉你啊，我们这个如来藏见性是尽虚空遍法界，周遍法界，是没有任何挚爱的。那么它的大用也是周遍法界，哦，也没有任何挚爱。你我们的身体啊，我们的肉身啊，哎呀，只能走不能飞啊，眼睛只能看不能听啊，为什么？就是被我们的那个执着分别给障碍住了。那没办法，我们的是在禅的如来啊，在禅那个功能就天天在这儿造业，然后呢就是祸业苦，祸业苦。但是你真正明心见性的这些大修行人，他们呢叫做出禅如来，他是大用啊，进来就是六度，他就是行六度。我们就每天在那 suffer， 了不起布施一下，那叫功德，那叫有住相的布施，那只是一般福德啊，只是说你做好人做好事情，是不太一样的。他告诉你这个如来藏是没有挚爱的，就好像一片虚空。他说这一片虚空啊，你如果，他最近用一个例子嘛，很好玩，他说你如果用方形的器皿在那儿隔了一个方形，用一个圆形的器皿隔了一个圆形，你就看，哎，怎么有一个方形的虚空，怎么有一个圆形的虚空。那么你如果不想看到这方形的虚空，他说啊，你如果看到这个方形的虚空，你不想看到它，你要把它拿掉的不是把那个虚空拿掉，虚空从来没有被间隔过，你要拿掉的是什么？你要拿掉的是你那个容器啊，那个容器就是你的分别执着啊，那个真的就是自我障碍，没办法的，没有办法的。人苦在哪里？就是你看啊，我们这一群人在这上课的这所有的同学我都大概都熟了，你看看我们哪一个人还真的，你看我们大部分人是不是跟真的是衣食无忧，而且太无忧了，太多的多余都已经溢出来了，但是有谁没有烦恼？我跟你讲，都有烦恼，都烦不同的事情，但你仔细再去想那烦恼，病的不算啊，病的那真的就是这个不算，其他所有的烦恼，两种烦恼，一种是你生病，那是真烦恼啊。另外一种呢，是说你没钱开饭了，那也是真的烦恼。你除了这两种，所有其他的烦恼全部都是我们自己找的，就是我们自己不停地拿那个方形、圆形、三角形、椭圆形，一层又一层那个框，框在那虚空之中，把我们自己勒的都不能够呼吸。那你今天要做的就是把这所有的容器全部拿掉，就是把你的一些执着啊，你的这些分别心全部拿掉，那你就没问题了，那虚空就重现，又重现变成那一片清澈的虚空，它从来其实也没失去过，也没障碍过，是我们自己把它给设限了。所以要能够解这个结，也只有自己能够解啊，哦！所以就告诉你说，虚空啊，从来没有障碍，只要你不要自己限制住自己， 这个虚空啊，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它所现出的这个相用。那周遍法界真的是清净本然，周遍法界，你只要不要设限，那所有现出来的就是那无穷的妙用大用啊，就告诉你说，这个我们身心圆明不动道场，我们可以于一毛端，是不是一毛端是我们那个正叫做正报，就是我们身体最细微的一根毛啊，一根根毛，我们身上最小单位，你说除了细胞以外，是不是外面就是那个毛？毛是不是那个毛端啊？可以承受十方国土，十方国土是医报里面最大的那个单位，可以放在你正报里面最小的单位。其实我们等每一个人都可以呀、啊，是我们真的遗忘掉了啊、哦，很可惜。他就跟你讲，你要慢慢慢慢了解，那再来显见见性不分啊，不分是什么？这个就其实后来大家说都听懂了，那这边很开心啊、哦。八九十三品真的就是在讲实相，那第八品是什么？就告诉你不分呢，就是说不分啊，就是见啊见性啊，或者说我们的这个见性跟外境，其实你很难真正有个区别。你说外面都是这些东西，是你说外面这些境界是见性吗？好像不是哎。因为树是树，它就叫树，山呢就长了山的样子，它是山，它叫做山。椅子凳子各有各的 名号，各有各的长相，各有各的功能，没有一个是见性，你怎么指也指不出见性。但是你说这所有东西都不是见性吗？好像都也不能这么说耶，因为如果没有见性作用在这所有的万物之上，你怎么看得到这些东西呢？你怎么看得到山？你怎么看得到水？你怎么看得到椅子凳子？你怎么看得到你自己的身体呢？哦，所以你说它是见性，它不是。你说它不是见性吗？它好像又是。所以说真正这个实相，这个见性是什么？即你要离一切相。你说这个山山水水椅子桌子是见性吗？它不是，它离着一切相。但是你说它不是见性吗？它好像无所不在耶，到处都是它的作用，所以它是即一切法。真正实相是离一切相，即一切法。那如果你再讲的更到位一点，其实就是不即不离。它不即一切相，它也不离一切法，是这么讲。或者不即一切法，它也不离一切相。其实不即不离啊，我觉得会比即一切离一切相即一切法更到位啊！这个东西就是告诉你实相就在这里，其实它无形无相，所以你看不到它的哦，你找不到它，它没有一个真实的个体在哪里，但是它是无所不在。这就是 echo 反应，我们就是承接第七番所讲的这个大用哦，它是没有限制。你这个如来藏的这个大用是尽虚空遍法界，真的是应众生心，这个是随众生心应所知量哦。这个是第八番所讲的。那第九番呢，就是我们上次所讲的、啊、第九番啊，讲说这个显见超情啊，这个情是什么？是情执，就是我们众生啊原来的这个执着啊。这个要不然就是因缘呐、啊，要不然就是自然呐、啊。但是啊，我们说这个如来藏啊，这个实相啊，这个见性啊，这个空性啊，其实它是超越因缘跟自然的。你如果看它的相用，当然是因缘生灭啊。那你如果看它的这个体性呢、啊，它当然是自然啊，原本就是与生俱这个叫什么？原本具足啊，这个是不生，这个从无始以来原本具足啊，这个浑然天成啊。所以你说它是自然其实也不对，你说它是这个因缘其实也然后也不对，它是非自然非因缘，它是超越自然跟因缘。所以这边啊就讲说，哎，我们凡夫啊，我们一般的凡夫啊就喜欢讲什么，我们一般的凡夫就喜欢讲说，哎呀，要不然就是因缘，要不然就是自然啊！你就知道说，他告诉你，凡夫是执着在因缘自然，那么他现在就告诉你什么呢？非因非缘亦非自然，告诉你啊，不要执着因缘跟自然。好，再讲一次，凡夫执着于因缘自然， 那他先告诉你非因缘非自然是什么，这个非字啊，你可以讲说就是告诉你不要执着，不要执着，不要不要，那个因缘自然就是执着因缘自然，那前面加一个非字是什么，就叫你不要执着因缘自然。那小乘人是什么，断灭因缘自然，对不对，他就是把这所有的有全部断掉了，他找到空里面去了，所以他是什么，不因缘不自然哦，所以 它是断灭，那个不字是什么，是断灭，前面的因缘自然是执着因缘自然，那个不因缘不自然呢是断灭的因缘自然，所以小乘人是断灭的因缘自然、哦、那他告诉你要非不因缘非不自然是什么意思，告诉你说断灭因缘啊，断灭因缘自然这件事情啊，你不能执着、哦、所以非字你就当执着讲就可以了，不要，应该讲不要，不要执着的意思、哦、所以因缘自然不要执着，断灭因缘自然呢也不要执着，最后为什么加一个无字啊，因为你看啊，众凡夫执着因缘自然，小乘人执着呢不因缘不自然，那菩萨行中道嘛，所以他说哎呀，我要加个非字，什么，我既不要执着在因缘自然，也不要执着在不因缘不自然，所以他是说哎，那个非字啊，讲给菩萨听的，就是说非这个，就是说你非因缘非自然，然后呢非不因缘不自然，两边都不执着，但是啊他还有那么一点执着、哦、是什么，就是他还在告诉自己我要行中道啊、我不能执着这个因缘自然，我也不能执着于不因缘不自然，他还在行中道，那这个时候啊你就还没有完全干净，还没有完全理念，所以到最后前面是不是又加了一个无字啊，无非不非，无是非是，是什么，这个无字啊就是告诉你连非，就是不要执着因缘自然，以及不要执着断灭因缘自然的这个念头也把它放下了，这就是最后那远离远离亦要远离的那个无字，所以这一品其实就告诉你，你不要执着因缘自然，你也不要执着说我要断灭因缘自然，不要执着有，也不要执着空，但是最后呢，最后那个境界就是不执有跟不执空的那一个执着也给你放掉了，这个就是我们上次啊第九番显见所讲的。那到现在为止，我希望啊，讲到今天这我们花了40分钟这个复习，那么 你都听懂了，因为如果连今天的还有没听懂，那你就没有60分了，你后面就有点难了，你后面就真的会越来越听不懂啊，你就这个60分你要达标，那其他那些逻辑或里面有很多细节你说你都听不懂没关系，可以过，我们就把今天的课、哦、多听几次把它听懂了，你10番显见就显见第一名了，可以没问题了。好，那我们就很快花20分钟把第10番显见讲一下。第10番显见如果刚刚都听懂的话你肯定没有问题，很简单。第10番显见呢，它就是告诉你说啊，这个分两段。前面这一段呢就是阿难就问这个佛啊，就说你就说非因缘非自然啊，我越听越迷糊了，因为他说你之前好像跟我们在讲小乘法的时候的确都是讲说哎，你要能够见性啊，你要能够见到外面的这些事项啊，是要因缘具足才能见到的，但你现在又跟我讲说这个以前啊是说哎呀，你要有空要有光明啊，要有虚空要有光明啊，你要有心意识你要有眼睛你才能够，这些因缘要具足了你才能够看得到这个外面，才有见的功能啊。他说以前你明明是这么讲的，怎么现在就说非因缘非自然，他说我乱掉了，那他说你佛你可不可以重新再讲一下，他是这么开头的。这个那佛啊就跟阿难讲说啊，你看阿难先跟佛说，世尊他说必妙觉性非因非缘，他说这我听懂了，但世尊云何常与比丘喧说，你为什么以前老是跟这些和尚们说见性具四种缘， 所谓因空、因明、因心、因眼、释义、云何，那怎么解啊？那佛啊，就当然就跟阿难讲说啊，我说的这个因缘啊，因缘生灭法哦、啊，不是第一义啦。那以前讲过啦，啊、嗯，有了义跟方便。这个你要知道，佛还没有出道之前，那个他很多那些弟子都是跟外道在学习啊，就听了很多邪知邪见，说在讲自然就是非因果论等等啊，或莫名其妙生出来啊，或可能有一个最高至上的主宰啊之类的。那佛啊，没办法，他为了要对峙这些邪说啊，因为这些弟子的根性，你没有听过任何佛法，你第一天就跟他讲这所有的一切都是空，他怎么可能接受？他心里想，对不对？这个没办法的，接受不了的，所以就先用啊因缘说来吸，也不是吸引，来先纠正啊最糟糕的念头，先把这个自然说，就是外道的自然说，没有因果之说，非因果论，先把它给纠正过来。所以他说我用这个因缘啊，就是因缘之说，他说其实非第一义啦，这是一个方便法门啊，非了义啊，是先给你们一个中间的一个缓冲啊。像楞严经啊，我们讲过讲空性讲实相这些，那是了义啊。我们就是我们上课目前所上的所有的经文全部都是了义经，就是比较难的哦，真的比较难。那方便法门就是这些不了义已经就会稍微容易简单一点。所以他说阿难啊，他说他就跟阿难讲，他用一个例子啊，他说他问阿难说，哎，我问你啊，你可不可以讲一讲什么叫做见，到底什么叫做看见？诸世人说我能见，那我想请问你，什么叫做见？那又什么叫做不见？云何能见？云何不见？那阿难就回答说，哎呀，如果有日光啊，或者有月光啊，或者有灯光啊，在有光的情况之下，哎，我可以看到外面的东西，那就叫做见。那如果没有这三种光，就在黑暗之中，那就叫不见啊。所以阿难就讲，世人因于日月灯光见种种相，哎，就哇，有光就可以见到东西了，名之为见。这个我们一般人就说他就见到了。那若复无此三种光明，则不能见。哈，那佛就说，他用一个很好玩的逻辑，我觉得这个逻辑很赞，因为真的普通人还想不出来啊。佛说好，你见到了光明啊，那么应该这样讲，他说佛说啊，你在比如说一个好眼睛的人在黑暗之中，或一个盲人啊，就他反正盲人就见到黑嘛，你见到暗啊。而见不到光明的时候，你称之于不见，对吧？你见暗而不能见光明的时候，我们一般人就说，哎呀，这个就叫做不见。他说，那为什么倒过来，你见到光明的时候，而见不到黑暗？你今天在光明的时候，你是不是只能见到光明，而见不到黑暗？那为什么这个时候你就不叫不见了呢？因为要同样的逻辑啊，见到暗不见明，你就叫它不见。那为什么见到明不见暗的时候，哎，你就说它是见？这就是回到一开始，因为我们大家不了解见暗其实也是见，它这还困在小乘，对吧？好像暗就是根本就是眼睛坏掉了，那就见不到东西。但是佛说见暗也是一种见啊，所以他这个时候在纠正啊。所以要不然两种应该都叫见，要不然两种应该都叫不见。这个是佛所讲的，我们看看他这个内容逻辑应该一点都不难。我们看看他的字啊，他说阿难啊，如果无明时啊，明不见者，没有过灯光，没有日月灯光的时候，你就叫不见，那应该连暗也见不到啊，因不见暗啊。如果你必见暗，如果你可以见暗的话，此但无明，云何无见？你都见到暗了，就算没有光，你应该还是算是见啊，因为我们说见明也是见，见暗也是见啊，对吧？他说，因为他用这个逻辑，他说如果在暗的时候不见明啊，在只见到暗不见到明，这个时候你如果就称它为不见的话，如果从这个逻辑来说，那今天在明时只见明不见暗相，还明不见，那为什么你就不 叫不见啊，它应该也叫不见啊，对不对？所以啊，这两种情况应该具名不见，就是见案不见名，或者是见名不见案，这两种情况你应该都叫不见。若复二相四相临夺，非汝见性于中占无。他说啊，告诉你啊，他说其实啊，绝对不是你的见性啊忽然没了。他说其实只是说这两个东西啊，明的来了暗的就没了，暗的来了明的就没有了。所以这两个东西你的见性是从来没有 stop 过的，你的见性一直都存在。如是则知二俱明见，云何不见？所以明来的时候你见到明，暗来的时候你见到暗，你的见性一直都存在，一直都存在。所以其实不管你是见明还是见暗，你见暗不管是因为你没了灯光或者你没了眼珠子，它都叫见暗，它都是见。所以这两个其实都叫见，绝对不能说它不见。哦，这个就是它这段呢，就是告诉你见明见暗。那么解释前面的因缘生灭法，那后面这段很重要。那么我们来了，我们看看啊，最重头戏在这里。但是我相信你们前面一开头那一段，这个真见、妄见、待妄之见，不是待妄之见，妄上加妄之见。如果你搞懂了，这边就非常容易了。我们先看前面这一段，汝今当知，见明之时，见非是明。见暗之时，见非是暗；见空之时，见非是空；见色之时，见非是色。四已成就啊、哦！这个我们只要能够听懂“见明之时，见非是见”就够了，因为后面完全以此类推。所以你看，每次都是明暗通色，明暗通色，我就跟大家讲，你明暗通色四个字怎么样也都记住了啊、哦！所以你看，你这个。见明之时啊，明啊跟暗啊肯定是外境，对吧？一定就是这个外境。那么这个外境啊是什么啊？对，你看又有明又有暗又有通又有色，你是不是要加以分别？你要去做一点体会啊。这边这个明暗通色不是光讲外境，跟外境去接受这外境的刺激而且加以分别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事。就是我们的前六意识，眼耳鼻舌身意。所以这个明暗通色，你就把它想成不但是外境，你把它想成这个是那个事，这样就很容易了。第一个见啊，讲的是我们的见性，见明之时，见非是明。什么意思？就是你的见性啊，能够觉知到。你的第一个见啊，是见性，是稍微带妄的一点点，那个带了一点妄的见性，不是全真的。这个见性啊，当他觉知到啊，这个事，这个外境以及我们的事心或前面的前六意识的时候，见非是明，这个自信啊，这不是自信，这个见性啊，就没有堕入这个六识之中，没有堕入。外境之中，明白吗？就好像说你在岸上啊，你去看那河里的东西，你看到一清二楚，可是你跳到那河里的时候啊，你就啥也看不见，你就随着那河流不知道冲到哪里去了，你什么也看不见，你顶多就看到你身旁边的人啊或石头啊或水，其他的你都看不见。你真正要把这个河流或河面上发生什么事情看得很清楚，你必须站在那个河边哦。所以你看啊，再讲一次，当这个见性啊能够觉知到这个明啊，这个明你就把它想成，当这个见性能够觉知到这个外境或者跟外境在那边作用的事心，在跟外境起分别作用的这个事心的时候，那恭喜你，这个见性啊并没有见呢非是明。什么意思？见啊，你这个见性啊就不是那个事心了，就不是那个外境了，就表示说你这个见性啊没有堕入，没有跟那个外境或者那个六识啊纠缠在一起，你的见性很清净，你的见性就站在河岸上，不是在那水里面。那同样的，如果你这边听懂的话哦，就是他告诉你，那见暗之时，见非是暗， 明跟暗是同样的意思哦。那见空之时，见非是空，也是同样的意思。见色之时，见非之色，见非是色，就同样的。当你的见啊，能够见这个见，能够觉知到明暗通色之时，你这个见性啊，就不是明暗通色了。什么意思？你这个见性就没有堕入明暗通色之中，它没有跟这个外境纠缠在一起，没有随着这个外境起舞，没有跟这个世心啊或前六意识纠缠在一起，它是了了分明，站在这河岸上看这河里面发生的事情。所以啊，这四个意思就成就了我们的见性。这个地方给你一分钟时间消化一下，我们就讲下面一段。稍微看一下这个地方啊，就是告诉你前面这一段啊，前面这里啊，刚刚这一段就是告诉你是讲比较粗的，你看得出来吗？见性是稍微有一点旺，对吧？那外面的世心跟外境啊，是旺上加旺，所以啊，他告诉你啊，你千万不要着相，不要随着外境起舞，不要随着那个世心啊，你那个分别啊，在那边分别执着，千万不要这么做，绝对不要以外面的六尘啊为你的这个对境，为你的这个攀缘的这个对境啊，千万不要着相，然后你一定要离开这个外境啊。这一段是告诉你不要着相，你要离开那个缘，你要离开所能缘跟所缘，你要离开那个所，你要不要着外境的相。好，那第二段呢，第二段其实就是同样的意思，你前面听懂了，你第二段不可能听不懂。它唯一比较 tricky 的地方是，都是见见之时，见非至见，见犹离见，见不能及，就是每一个见啊到底代表什么意思，你只要把它写在旁边你就全懂了。好，我们先看见见之时，见非是见，你是不是一共有四个见字？第一个跟第三个是真见，讲的是如来藏，第二个跟第四个呢讲的是妄见，讲的是我们自那个我们的见性。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八个字怎么如何解。我好爱这八个字哦，写实在太赞了，那个翻译简直是个天才，太厉害，他可以翻出这八个字，太厉害了。第一个见，再讲一次，第一个见是真见，第二个见是妄见，就是那个见性，第三个见是真见，第四个见是妄见，也是这样讲我们的见性。所以我们来看见见之时，当你的真见啊能够觉知到你的妄见在哪里的时候，或者你的妄见在作用的时候，那你的真见，见非是见，那你的真见就不是那妄见。什么意思？那你的真见就没有堕入到那妄见之中哦，你的真见其实是跟那个妄见是分离的，所以真见啊站在那岸上看那河里面的那有水的那个妄见看得很清楚。如果真见堕入到河水里面的话，他看不见的妄见，大家都自己看到自己，看不到别人。所以当你的如来藏，你的真见，你的如来藏觉知到，能够非常清晰的觉知到你的见性的时候，那这个时候你的真见，你的如来藏啊就不是你的见性，你的如来藏啊，你的真见，你的如来藏就没有堕入到你的这个见性之中，没有堕入到这个妄见之中，他们两个是分开的，了了分明的啊，完全跟前面逻辑一模一样。你只要能够了解真见、妄见跟妄上加妄之间，如来藏、见性还有那六识，你这边全搞定了。那再来呢，见由离见，见不能及，第一个见是真见，第二个见跟第三个见就是那个妄见，就是见性的意思。好，再讲一次，第一个见是真见，第二第三后面的两个见是妄见，就是有限的啊，有点失真的这个见识。我们来看见由离见，见不能及是什么意思。 你看啊，不是说真见如果能够觉知到那个妄见的时候啊，真见就没有堕入到妄见。这边就是在告诉你，见由离见，这个真见啊是离开妄见的，这个真见啊是站在岸上，它没在水里面跟那个妄见一起在游泳，这个真见是离开妄见的，这个真见是超然的，它没有堕入这个妄见之中。见不能及，后面这个见什么叫不能及是什么，就是这个妄见啊是没有办法去 access， 是没有办法去反圆这个真见的。这个真见在岸上，那个妄见在水里，那个妄见是没有办法反圆这个真见的。哦，所以我们真见可以往外，对吧？但是外面的那个往外，外面呢是没有办法内圆。就是说你真见是可以反圆，你可以往外看，哇，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又可以往外看前面七缘，但是缘所不及嘛。记不记得我们前面有讲，你可以生诸缘，但诸缘没有办法再回来反回来这个找到前，就是第八意识是可以生前面的诸缘，但前面的诸缘没有办法再回来去找第八意识。同样的，真见可以见到你的如来藏，可以见到阿赖耶识，但阿赖耶识反不回去了。哦，就这意思而已。那如果你的真见看到了这阿赖耶识清清楚楚的时候，也就是说你觉知到了这个阿赖耶识的存在，这个时候你已经站在岸上了。当你知道自己眼睛生病的时候，你的眼疾已经好了。你眼疾没有好的时候，你是不知道自己眼睛生病的。什么时候你知道眼睛生病？当你发现你那种虚妄的像你看不到的时候，才发现哦，原来呢之前看到那都是虚妄的像，原来我之前眼睛生病了，所以我知道我之前眼睛生病了。唯有你现在看到真相的时候，你才知道你之前眼睛生病了。那同样的嘛，那你现在能够看到如来藏，那个如来藏能看到阿赖耶识的时候，发现哇，已经有了能所，有了生命的轨迹，嘟嘟嘟嘟嘟，后面东西出来的时候，表示你已经回到了这个自性当中啊。所以那云何复说因缘自然即合合相，这些东西全部都是细论，不用再说了。所以其实这段我觉得很棒很赞啊，它就是等于说当真堕入妄之中的时候，真啊是不见妄，当真能见妄的时候啊，那个真啊就已经出现了啊。就真的我跟你讲，有很多时候啊，我们说哎呀有这个比如忧郁症啊，躁郁症啊或什么的，哎，他真正其实觉得自己有忧郁症躁郁症的时候，那个病都不重的，那个都轻微的，真正严重的时候你已经没有办法觉知了。就是同样的，你能够觉知到自己眼睛有病，觉知到你是在那个妄境之上去看那妄境的时候，你已经真体出来了，就是这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我看看哦，后面还有一小段就告诉你说，汝等声闻啊，狭劣无视哦，就跟这个阿难讲说，你们这声闻人小乘人啊，就是哎呀这个学的东西啊不够透彻，就学了一些方便法门啊不了义的这些前面的小乘的内容，所以心量心事，你的知识都很狭隘，没有办法通达这个清净的实相。那我今天就来告诉你们这所有的一切啊，那希望你们能够好好的思维，好好的学习。无得疲惫妙菩提路，千万不要怠惰啊，千万不要怠惰，那你最后肯定就跟着老师学，一定可以得无上菩提。也不要小看自己，但是要更努力，放弃那个不了义啊，那小乘的一些知见，能够真的是回归一念心，走大乘之路。而且大乘是说一乘，真的是走一乘，最后就是回归你的心，一念心，见见知识，见非是见，见由离见，见不能及。这个很赞啊，这两句话真的可以把它背下来。有的时候在那里开个车打坐一下，真的这几个字是很棒的，你就可以参与一下或甚至你比较用功的同学，你就把几句最喜欢的真的拿张纸写在那里背不下来那几个字，真的坐在那边参一参的时候，开车的时候这个泡澡的时候， 这个随时随地等人的时候，滑手机的时候，没事干的时候，不用滑手机，参一参。好，那我们今天十番显见圆满结束。那么下一次啊，就开始讲这个佛陀呀，帮我们破妄。破什么妄呢？就是要告诉我们什么是这个分别啊，分别是有惑，但是没有业啊。那个东西啊，是一些同业，同分啊，就是大家相同的迷惑，会让你经历同样的事情。那后来呢？各自啊，有各自，因为有迷惑，但各自有各自不同的 reaction， 有各自的业力，所以有共同的迷惑，在同一个境界里面，却各自有各自的酸甜苦辣啊。所以有别业，有同分，有别业。同分啊，是有同样的迷惑，但没有造业；别业呢，是有了迷惑又各自造业，所以那业就不同。下次会讲这个，用五色灯光啊来形容你的业力啊。那么很有趣的一段啊，也不是太难。以前呢，在跟我就只觉得我自己的功力都增加了。我记得第一轮呢，在跟那个文晶他们在这个挣扎的时候，我讲的好辛苦，连十番显见都是讲的好辛苦哦。那现在因为我们已经破解到。全我们的理观，我们的小组理观全部都破解了，现在已经进入试修的轻松愉快，所以现在再回头来看这个十番显见，哎呀，觉得自己真的懂了很多。现在讲课就自己觉得轻松多了，现在在讲课真的，那时候跟文晶我们第一轮在那个真的非常 struggle， 那现在回台你会觉得，我猜想文晶跟 Linda 一定有同样的感觉，再听这十番显见轻松愉快哦，跟我们之前第一次在那个挣扎的时候的感觉差很多。那我们今天就圆满结束了。